Thank you. Thank you.

提高消防意识，远离火患，幸福平安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我是导盲犬，我不叫不闹不咬人，我是盲人的眼睛。